水白云，心

是为 朋友一生一起走。

相信，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就战扑开我，感动我已楚无，但仍随后无言，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度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终之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堆积痛爱，当作热爱。在这一刻彼此都不好过，你受箭扑向我，感到我已错过，但仍垂头无言，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